少往事，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与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什么样的一个事业，和什么样的一些人在一起工作。其实任何的这种国际化是要从信任开始的，是要从了解和理解开始的。大家能够去欣赏同样的音乐，甚至能够去吃同样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达成了最基本的这样一些共识。反过来讲，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用这样一种开放的这样一种态度去拥抱别人的文化。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近日，刘世锦表示，中国人均 GDP 刚刚超过9000美元，还没有到10000美元，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5.8万，欧洲几个国家超过8万美元了。从整个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现在仍然是个追赶者，中国现在非常需要一个正确的定位。长江商报记者发现，在增资15亿改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后，浙江保险的净现金流在今年第二季度变为-9021.9万元，相比上季度环比减少3.57亿，包括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投资活动净现金流均为负值。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以房养老，就是让老人能够提前兑现房子未来的价值，用于养老并改善老人的生活品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吃华健有点累了吗？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才会更有精神。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